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呢是-3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双休日的大部分时间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呢依然比较低，最高气温仍在冰点以下，地面的北风主导，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也比较好，有利于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1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天，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2007年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哈。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两位，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哎，另外一位是星辰。 大家好，我是星辰。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从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呢，2018年北京市将完善租购并举的这个住房制度，完成1200公顷的住宅工地，扩大住房的供给，来稳定市场的预期。 对，这个其实现在啊，北京啊，2018年现在已经推的供地有了290万平方米啊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还有那个600万平方米的这个商品住宅建设。这个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截止到二月份，预计会推出23块这个住宅用地，这里边得有10多块是那个限价商品房的用地。 对，其实那个先生刚才说这个限价商品房和这个保障房的比例，大家可能对这个数据没有什么概念啊。我这边要说一下，就是这个保障房占了 商品房的50%， 嗯， 这个数量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可见北京政府在今年2018年的时候要加大保障房，就是共有产权房这一块的一个供应。大家也知道，其实土地供应和房价是绑定的。如果要是在2017年房那个土地供应的比较多的话，在2018年就是入市的项目就会比较多，然后价格也会有一定平稳，也是为了稳定房价。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对于很多咱们这些买房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2018年有很多项目入市，然后您这边的一些可选择性就多了，然后您可以多看一看一些新房项目。 嗯， 对，其实刚说这个保障房，刚才我忘了没提一下，就是咱们那个昌平这边有3块这个保障性住房，现在也可以往申了。昨天，3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购房人的持有率都是购房人是持50%的份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是哪几个地块共有产权？ 那个第一个是那个绿海家园项目，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中骏四季家园项目，第三个是那个翠翡家园项目，这三个项目是3226套共有产权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昨天已经可以往申了。 位置呢？ 哦，位置我还没看，我只是看到了这条新闻 啊。对，位置好像据我所知是在昌平。 对对，昌平，但是具体位置我这没有看。 对，所以说昌平这边的那个户籍家庭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多多看一下咱们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消息。 对，大家可以上这个住建委的网站啊，因为上面关于各种这个房产的这种信息都会有，包括就是共有产权啊、保障房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啊。 对。 然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消息，也会及时的告诉大家。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从去年的3月楼市调控升级之后，二手房交易呢也是随之直线下滑，中介的关店啊，经纪人离职啊，也是屡见不鲜。时隔8个月，二手房交易量终于有所抬头呢，中介经纪人又开始忙碌于穿梭在各个小区之间了。 对，这其实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二手房这个问题，就是到了2018年啊，它又降了5000，在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均价下降了5000，现在购房人越来越理性，而且这个价格这个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再加上现在到了年底，很多选房的人啊也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在年前就把这个敲定，我要买，就这个地块我已经看得很熟悉，就要买这块，而且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就是到年底了不买也不行了，只能就现在买了，而且现在的价格吧，可能是又降了5000，大家觉得不会再降，而且是2017年说的这个房子不炒是用来住的，觉得还是以稳为主，应该不会再降太多了，大家也就是纷纷开始开始买咱们之前选好的那个二手房了。 主要其实还是大家有需求。 对对，还有需求。 就是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什么时候都是好时机啊。 对，刚需都是。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昨天呢，从市交通委获悉呢，今年本市在建高速一共是9条，包括这个新机场高速、盐城高速、兴盐高速、京秦高速、首都外环等等。那今年的6月底，首都地区的环线高速公路，就是通州到大兴段的主路呢会贯通，首都环线呢正式形成一个环。那国三的大货车可以绕行首都环线。那今年本市计划把高排放的车呢治理作为一个重中之重，将这个低排放区由6环路内啊扩展到了全市域啊，等于说从严去处理了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这个是就是按照计划，就是到2019年9月21日起，就是在含六环以内，就是大货车是不允许通行，就是本市就是无论是是不是本市的那个国牌三柴油货车这类的都不可以进入那个6环以里了。 嗯， 对，其实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今天天气可以看出来，其实在今年来说咱们北京的空气质量在前2年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确实是关于这些那个车辆的一些限制，然后有一定的一些积极的影响。 嗯， 对，还有那个京沪高速啊4-5环间就是有望拓宽，这个就是也能缓解一些这个交通拥堵。对，然后还有那个北清路也有望改成高速路，不是快速路，不是高速，快速路。其实这个对于北京的这个拥堵啊起到了很大的这个疏解作用，就是在这周边的您的小区如果买的这周边现在比较堵，您再等一等，可能2年以后一年以后就没有那么堵了。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近年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是方兴未艾，用地问题呢是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个需求痛点。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去年12月份是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啊，做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工作的一个通知，保障农村产业融合 和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大量新增建设用地呢？那做好用地保障应该坚守到哪些底线呢？ 对，其实这个通知呢，就是比较鼓励，就是在农村这边发展这个复合休闲的农业，就像还有那个农业旅游、农业教育、农业科普，还有农业这些体验的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些地用于农业。非农业的话以后会卡得比较严，像这种住宅呀、拿地可能就是没有，就是不要像不会像以前那么简单了。国家这边也希望就是在农村这块把这些地用在这个非农业上，用在农业上，然后农村这些农村的这些那个人也有工作可以做。 对，其实关于那个就拿咱们北京举例的话，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北京其实有很多的地，为什么现在还是说北京地很缺呢，然后人又很多呢，人均占有面积又很低呢？啊，这边说一下，其实在北京和廊坊的交界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农业用地，其实北京的面积很大，大家应该也知道，北京的面积目前来说已经开垦的还不到 20%， 就是说已经建设的一些住房面积还不到总面积的 20%， 其实说还剩80%，这里面包括一些山区，还有一些农业，还有是农工用地。然后其实关于农业用地的话，这边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是如果要是关于农耕的话，这一块占有，如果要建新房的话，会对于农耕这一块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也会对于生态环境有一些影响。所以说这个农业用地确实很重要。 对，就像我们平谷说，我们平谷就是京东绿谷，北京的绿肺氧吧。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近日说，国家海洋局呢公布13条具体的一个措施，将围填海问题的这种管控措施呢上升到了史上最严，其中包括违法且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围海，分批一律拆除；通过这个围填海进行商业地产开发的，一律禁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海南那边也是有的哈、啊。 海南那边比较多，就像去年的时候，去年秋天10月份，我记得是那个房展会，我们去看了一下，就有很多海南的那个地产来啊。我们这个是填海造的这块，您就是我们填出的这个地方，您在这买的别墅是比其他地方要贵的，因为你这是单独给你开辟出一片海滩，就是这块就单独伸出一块了，你在那个里边就是这一片人群是高端人口在那住。 对，其实据我所知，那个就开发商拿地的那个费用要远远高于填海的费用。 对。其实 所以说当时就会出现有一些开发商的话出现填海的这种措施，为了建一些商业的项目。 对， 但是其实这个是在目前来说好像是违法的，对吧？ 对，现在已经禁止了，而且也是说现在要改善这个生态环境，就是也要提高这个生态环境整体的这个治愈能力，还有是基本要实现这个水清、岸绿、滩净还有湾美这几个目标。 对， 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啊，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该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怎样啊。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不同区域的二手房的一些事儿。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2017二手房哪个板块卖的比较好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依据什么的啊。 对，你说。对，我这边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一个北苑片区，这个片区的话更多的是国贸这边上不是北苑了，长营板块更多是国贸西边这边的上班人比较多，然后东边通州这边也有一部分上班人群，然后那个星辰刚才也说了回龙观这一片板块是更多的是中关村这边上班的一些人群。 对，回龙观还有那个丽水桥这块。 对，然后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板块应该大家也很熟，就是北苑这个板块。因为北苑这个板块的话，之前我也去问了一下，统计了一下，基本上在这边住的人群很多都是在望京那边上班的人。对，在望京那边上班的话，如果要是想来那个想在北苑这边住的话，其实也很方便的话，北苑这边的话有两个轨道交通，一个是地铁13号线的北苑站，一个是地铁5号线的丽水桥南站和北苑路北站，所以说这边的交通确实很方便。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些其实老旧小区还是分的比较明显的，还是就 是差的还挺多的，就基本上稍微旧一点的小区，它是在地铁13号线南侧，北苑南侧，是在这边有一些那个08年还有一些04年小区，就04年小区这个就像茉莉园这边卖的就会比较好，在2017年像望春园的话在2017年也是卖的比较好的小区。这边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个人看了，因为我也去这几个小区这边看了一下，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望春园这边的一个环境和这个小区的。为什么呢？因为像茉莉园还有这个秀菊园这个两个小区吧，它是在04年左右那个建成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小区它是那种塔楼，大家也知道像这一片的话很多都是一些塔楼，它的那个层均户数特别多，然后基本上您进去以后，而且它这个项目啊，对，它是北京城建开发的，然后这个小区它那当时04年建设的时候，这小区这个户型吧，我觉得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不是最不满意，就我觉得可能不是很满意的话，就是这个户型。这个户型呢，我看到的是基本上没有太多是南北通透的，它更多的是东西朝向的，因为塔楼嘛。然后那个户型的话，基本上它客厅的窗户和那个客厅窗户和那个卫生间还有那个不是厨房的窗户，它是共用的一个窗户，就是有一个角的那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对于现在人居住体验感觉不太好。我一进去感觉哇，客厅说实话真的还有点暗，对于我就是可能那个 比较喜欢明亮是吧， 对，我是比较喜欢大敞亮的那种环境，就是 大落地窗是吧 没有太大的落地，就是白天可能要那个开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浪费电，对对对，所以说我可能不是很喜欢这样户型。但是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望春园建成以后，这个小区的话因为比较新，然后我之前也是进去了，这个小区也是人车分流的，不像刚才那两个小区的话它基本上是地上停车位，然后也物业也不是特别好，相比起来我还是觉得望春园这边的物业会相对好很多，然后小区也很整洁，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学校，还有中学，还有小学，然后小区里边呢一些健身设施也是特别多，然后这个望春园呢，而且我觉得它离地铁站也很近，一个是丽水桥，一个丽水桥南，大概走个不到1公里，然后就可以走到地铁站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块的话小区还是您如果要是看好那个稍微旧一点点的小区，您可以考虑一下望春园这边，然后总价大概是在也是在500多万，然后单价5万多这样一个样子。然后您如果要是考虑这是较新一点的小区，就是刚刚满5年但是感觉又比较新的小区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那个伏羲大道和那个天瑞伏羲大道，还有那个北京华贸城，还有润泽粤西这几个项目。这几个项目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2年以后交房的一些新房，算是新房小区吧。但是周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来说发展的不是特别好，因为周边的话虽然有一些商业，但是之前我听说那边的商业因为人不是很多，所以说就关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了，所以说目前来说人气还不是特别旺，像那个西边那个北院那个片区那个相比起来哈。但是这边的话小区的品质都还不错，基本上总价是在600万-700万左右。您如果要是想住一些洋房的话，这边还有像润泽玉溪这样的一个南北通透的一些户型，大概120多平，我上次看的话总价也是在600多万，然后首付的话大概是400多万的样子。然后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要是想偏改善的话，可以靠在东边看一下。另外呢，您如果要是就是价格觉得还是有点贵，想看一下北苑其他便宜的，还有一个小区叫北京千年城，这个小区大家应该也熟悉吧。这个小区的话它是新华联之前开发的，然后目前来说呢这个小区说实话它交通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您如果要是开车的话还是直接走五环啊都还挺方便的。这个小区呢目前来说周边还没有地铁，然后可能以后来说就会有一个地铁17号线的一个永世营站会在这边小区经过。这个小区我觉得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小区吧，它是那种6层的洋房，但是呢因为它是当时08年左右建成的小区，这种小区很多都是没有电梯的，对，所以一些老人如果要住这种小区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很 方 便。方 便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没电梯的房子真的是不要选。 对， 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啊。 对，我之前还问过他们那边物业，我说会在这几年把这个小区的一些电梯都给那个 都能解决了，其实 做销外挂的一些电梯，我说可能吗？他说可能近期还不是很好实现，可能得以后再说吧，就可能会挂电梯，但是没有具体说时间。对，这个小区我觉得，而且这个小区 就是其实进去以后我觉得人文气息很浓重，进去以后就是很有那种生活的感觉。因为小区内部也有一些小区内部也有一些学校，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在里边，我觉得周边那边环境啊还有包括那个居住体验都还很不错，这个小区。 这种小区就比较好，去看房的时候外边很多老大爷在玩牌，你去跟他大爷聊一聊，聊一聊这个房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对，这个小区的话可能老人会稍微多一点点吧，然后再往北一点，就像望春园那边，我之前问了一下，这个小区的话年轻人偏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当时08年左右，当时刚刚毕业的一批大学生在这一片买房，然后基本上现在大概30多岁，刚刚有了孩子，所以说这个小区那个你一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小孩都在围着喷泉，因为它是有水系的嘛，就围着喷泉在那儿玩耍。这个小区的话，整体的一个年龄的话偏年轻。对，这是我之前关于北苑这边的一个彩盘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要是对北苑这个片区感兴趣，或者是想在北苑这边置业的话，可以去这几个小区看一下，一个是望春园，一个是北京青年城，还有一个是伏羲大道，还有北京华贸城，这几个项目。 对，好的。 其实我们之前说的这几个板块啊，其实还是昌平的比较多，这跟我们那个调查一样，就是昌平2017年卖二手房卖的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也单抽了一个月，我们来看了一下，就是卖的最好的就是那个西城家园，他们卖了将近100套的一个月。 对，其实昌平那边的话，像回龙观那边其实也有一些新房和二手房交汇了，像之前新房也有一些卖完的，比如说像首开国富美堂、领星汇谷那几个项目。 对 那几个项目的话，其实之前卖完的一些二手房也是现在在出售的。如果要是大家看过那个片区，想不想买期房的话，买二手房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边的二手房。 对，而且回龙观那边已经很成熟，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一个俗名，回龙观那边叫睡城。 不过其实那边人群那个都很多都是在西二旗， 就是、年轻人比较多， 西二旗中关村那边上班的一些人，很多都是年轻人， 像做 IT 的呀，做这种白领的比较多，在那边住，而且那边小区也特别多。我看了一下之前我去那转的话，小区我都没有进去，我在那边的这个就是它的配套我整个转了一下，基本上生活的所需的东西都有，大型的商场啊，还有那些公园都有。 对， 那个除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对， 就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最卖的最不好的这个门头沟，这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会降这么多？之前这个咱们也说过，因为门头沟那边确确实实它，比如说也有目前也有慢慢会有一些什么轨道交通啊什么的哈，按说其实应该发展还不错，怎么会一下降了那么多呢？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门头沟这个板块吧，它我觉得跟通州这两个区域可以一起来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北京房价确实这边有一个比较高的涨幅，当然涨得比较高的一个板块是还有门头沟，另一个板块是通州，这两个板块在北京整个区域来说确实是涨幅比较高的两个板块。然后但是呢，因为受一些限购政策的一些影响，然后因为首付提高了嘛，所以说这两个片区因为涨得很高，所以说它降的也会比较相对高一点。对， 其实要对比的话，就像之前我们看顺义平谷就降了6000，降了5000有，但是门头沟这边呢降了11000，也是因为它价格高，它之前的价格就是在三万七三万八左右，今天现在已经降到了27000-28000最便宜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二手房那个它这个价格受影响比较大，然后也是对于咱们买房者是一个很好的利好。 对，而且今年又降了5000，就是均价，大家肯定可以去转一下，转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二手房，现在可以去改善一下嘛。 对，像我刚才说的北苑那几个片区的话，我问了一下，之前基本上这个片区的话，价格整体是有降了15%。15%的话，确实价格确实降了很多。如果对于你一个买房者来说，因为刚需人群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尤其是在低价的时候，你买房的话还那个安心一点。对， 对对对，而且。这对于那个就是在中关村啊还有那个望京上班的人来说，就是北苑、天通苑还有那个回龙观这几样比较推荐，因为年轻人比较多，但是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生态的，就是如果就是给老人啊买个房子呀，我觉得还是丽水桥那边比较好，它边上就是那奥林匹克公园。我觉得离得特别近，空气也不错，那个地方 没事可以去那边跑跑步。是吧？ 对。 那你觉得现在比如说针对比如有些区域可能是降价了哈，然后那你觉得现在哪些区域的入手会比较的好？因为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啊，说那你是不是说了这么多地方，那到底是哪个地方比较适合去买呢？ 对，我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查，卖的最好的一个是长营，还有一个是那个朝清板块，另外还有就是北苑天通苑这几个板块，这三个板块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三个板块单另拿出来说呢？因为我们要如果要说单一个板块，您我比如说您在中关村上班，我给您推荐朝清板块或者长营板块的一些二手房，您觉得肯定也是很远。我们也是出于那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把基本上三个比较集中的办公地点，一个是国贸，还有一个是望京，还有中关村这几个片区，每个片区对应的住的地方可能稍通勤时间稍微短一点的板块，热门的板块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对，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要是那个您住在南城，我觉得您可以看一下亦庄那边，也那边其实也有一些二手房，然后那边的环境也还不错。 嗯， 对。 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也是差不多，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我们下面呢也是做一个预告哈。因为呢我们从这一周呢晚上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市民对话一把手，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哈。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市民对话一把手呢会邀请这个我们整个呢会邀请比如像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委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建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啊委办局的一把手呢，来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一个权威的解读。那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就是首都之窗，另外像千龙网啊，您留言都是可以和政府的部门一把手来直接交流的。那播出时间呢就是这周的1月22号到，也就是到28号啊，晚上的7点半到9点，重播的是次日的7点半到9点。今天晚上来到的呢是这个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的负责人会与大家来进行交流，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并参与的互动。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也欢迎大家下面来收听视频对话一把手的节目。明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节礼物您打算送什么呢？ 哎，春节太忙了，还没仔细想呢，要不就给我妈买套化妆品吧。 春节礼物还不是老两样吗？烟酒不离家，省心。 这都到春节了呀，我还没存到钱呢，怎么给爸妈包过节费呀？ 太忙没时间，礼物没心意，没钱更尴尬，这可怎么办呀？ 别着急，鲜芋仙春节专档帮您来支招。来自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的淡干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1999元。今天活动中啊，订购一盒直接送您两盒，划算到每盒才660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仅如此，春节专档还有重磅好礼免费送，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只要把煮沸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里，无需插电，24小时之后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太棒了！ 包括到平时煮粥焖面也可以用到这款焖烧杯啊，操作简单，生活方便。